天天气真不错，我早就想到后海玩了，今天终于有机会了。 兰兰，后海是大海吗？那儿都有什么好玩的？ 妈，后海不是海，你知道吗？蒙古语管湖叫海子，元朝定都时候就开始把湖叫海了。你看，还有北海、中南海，所以后海就是一个湖。小明，我们怎么走啊？ 这个，我们先坐公共汽车到。 你不说去过后海吗？ 兰兰，你别着急，放心吧，跟我走没问题。 我们一直往前走，到第一个路口往左拐。 我们走吧。 走。 怎么还找不到啊？是不是走错了？ 小明，我们好像迷路了。 啊？不会吧？我找人问问。 刚才还像个导游似的，现在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 阿姨您好，请问去后海怎么走？ 你们是去后海的荷花市场吗？ 对对，就是荷花市场。 你们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见到十字路口往左拐，然后再直行就到了。 谢谢阿姨。 啊，不客气。 我们应该往那边走。 我们刚才走反了，小明，你这个导游不及格。